明天的路上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是萧亚轩的《明天》，来自他的同名专辑当中。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 BAD 的《Oh I》。这首歌呢是一个翻唱歌，翻唱自 Blue 的《All Rise》，而凤凰传奇的《月亮之上》呢，也被指是抄袭这首歌，尤其是前奏和节奏的部分。 想要玫瑰，就别再说我不对，会掉眼泪，只是你心里有鬼。爱最怕谁被心爱的人误会，我不要你在乎我心里有谁。 Baby I swear I tell the truth， 只有你是我的全部，何苦要为了谁嫉妒。我的灵魂你是唯一的灵珠，

就从今夜起在身边，为他清唱温暖的旋律。 这是来自邰正宵的《一千零一夜》，也是他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一个感人的歌曲。1999年的10月3日，在贵州马岭风景区呢，出了一个缆车的事故。一对夫妇呢，将自己年仅2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过头顶，结果这个小朋友呢，只是嘴唇受了点轻伤，而他的双亲呢，却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韩红听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呢，不仅收养了这个2岁半的孩子，而且呢，创作了这首感人至深的《天亮了》。 那是一个秋天，风儿那么缠绵，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。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。就是那个秋天，再看不到爸爸的脸，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。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，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。 来自韩红的《天亮了》。在这首歌之后，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。我们听到的是虽然是失恋的歌，但我想至少没有那么沉重了。这是来自童安格的《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》。虽然呢唱到的是很失落的心情，可是因为爵士乐的这种节奏呢，这种慵懒当中呢，也带出了某一种优雅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尽管是失恋了，但未必它给你带来的全都是负面的影响。这首歌曲林志炫也曾经翻唱过，但我个人更喜欢童安格的版本。 我试着走出现在的生活，哪怕我失去了所有，也需要感受片刻的浪漫，却是换来一场更深 并不寻求爱你的借口，一切都不需要理由。我并不敢说未来是什么，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

energy 的某年某月某一天。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2004年的专辑《飞越彩虹》当中的主打歌《预言》。张韶涵呢，在娱乐圈的发展呢，应该算是顺风顺水，可是她的家庭关系呢，却一团糟。之前呢，传出了张韶涵的母亲和著名的歌手张浩哲之间呢，产生了令人琢磨不透的暧昧关系，而且呢，被八卦杂志呢拍到了当街激吻。同时呢，张韶涵的母亲呢还殴打了张韶涵弟弟的友人，所以张韶涵跟他母亲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恶劣到了相当的程度。艺人本身呢在娱乐圈发展的就不容易，家庭关系弄得如此的糟糕，给张韶涵一定带来了不少的困扰。 我逛到这片热闹的街，太阳晒得我有点累，奇怪最近我爱碎碎念，但又觉得 I don't care。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，阅读我下一个画面，我想去冒险，不管一路多危险，那那那那那，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，却不像那样的绝对，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什么语言 I don't care。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，还是学会打发时间，飞得高一点，做我自己最特别，那那那那那。 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想，就算再辛苦我都愿意。 一个人独自向天空祈求，有一颗心会属于我，对你的爱化成守护星，别无所求。 就算在